手相伴天眼地间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心相连，如天连地，地连天，心伴月岁岁年年，亘古不变，互无牵 生的情。